位威风老人家，亲身探望外孙女见他清晰而奄奄，身不断说你病恹，何这样衰也待遇他青年被征病了一定勉强支持，略把头抬，他低声儿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可白疼了我。”我挂怀两句话未安，岂有业主心儿中有那万语千言说不上来。家母说你好好的养着吧，想人生哪个无有那病何在，老人家痛心伤心，忍不住这波扑簌簌，他那鬼鬼珍珠多满塞，被主人好劝爱劝，贾母说把他的后事快安排，大观园的五姐妹起来看望，林黛玉眼也不睁，可我也不开，只等请更深全散去才想那此卷姐姐诉情怀，自传啊你我相随这记载，同心合意你两不猜，自从我得了这个样的怨烈的病，你时时相守未离开，难为你知情知重得人意，难为你软语柔情姐们怀，难为你问饥问饱的随手而转，难为你早起吃面忍着心儿呆，眼皮儿中也何曾闭，眉头儿中照也展不似你这寒中温存千般的体贴。

天津，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。 寻找 曲儿《日月潭》，词曲萧作如老师，伴奏曲艺团乐队，指导教师萧作如老师，演唱南开艺术小学。 祖国的毛囊是麦麦，还麦 谁买我的这个我？